什么该哭的场面，还亮出笑脸，还当分手。是种想不痛不难过，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，人说心有刀割，钻石要琢磨，感谢那些人 新歌榜第五名，戴荃，春风。 沉默不再，芳草残残，留一江春水，一场欢歌，一夜独白，情事无奈，蜜语变沧海，却只是